最后温暖只剩下几分钟，门外有自由在等你，胸口有空洞在等我，我们说好为彼此保重，挥一挥手向你先走，我的潇洒微笑像不像个小丑，少了情人今后多个朋友，给你过头多余的温柔我来收， 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